在上周的音乐加速度当中，千纯带大家回顾和浏览了整个五一期间啊，在各地举办的音乐会啊，有很多非常棒的优秀的音乐人还有组合，那以及他们的在上周还来不及播出的作品，我们今天统一再做一个回顾哈，比如 Phoenix。 The things in my life I can't control. They say love is nothing but a sore. I don't even know what love is. Too many days I've had to fall. Don't you know I'm so tired of it all? I have no terror, these spells. Finding out the secrets words won't tell. Whatever it is, it can be named. There's a part of my world that's fading away.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be clever. Never been a superior. True like ice, true like fire. Now I know that a breeze coming me away. Now I know there's much more dignity in defeat than a brother's victory.I'm losing my balance on the tightrop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If I ever feel better, we might be too spent on without you. Give me your number. When it's all over, I'll let you know. Hang on to the good days. I can lean on my friends. They help me going through hard times. But I'm feeling enemy.I'm in league with a fool. Blame me for what's happening. I can try, can try, can try, can try. Knowing those hard times I went through. We're having to skip my mystical. Stormy days and over. Dreading out that thing that I paid the cost. I watched all my castles fall. They were made of dust after all. Someday all this mess will make my love. I can wait, I can wait, I can wait, I can wait.Took my place, I ain't even playing my own game. The rules have changed, well I didn't know. There are things in my life I can't control. I feel the chaos around me. A thing I don't try to deny. I better learn to accept that. There's a part of my life that would go away. Dark is the night, cold is the ground. And the sickle is silent in my heart. There's one that strives for hell to come. I am sure I come through, I don't know how. They say a man can be a star. Feels like I'm above you still out. I'm losing my balance on the side road. If ever feel better， 是不是有点淡淡的、轻轻的，让你活力满满的感觉，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早间来聆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刚才我们听到的 Phoenix 是千纯个人还比较喜欢的一个由四个法国小伙子组成的一个用英文演唱的乐队哈。他们这个歌呢有一点点复古，还有一点点英伦风，对不对？然后还加上一点点法式的浪漫啊，希望你也会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刚刚冒头的一个女孩，叫席普雨。等下一个他。 遇见你那个地方，所有风景变了样。别在意，我早就把你遗忘。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微信公众账号上燕宝问说，此时此刻播放的歌曲叫什么名字，是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可以找到我以及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啊。是不是很难找啊？醇厚的醇，酒精那个乙醇的醇，这样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容易记一些啊？微信公众账号上硕果说，早安，每周的音乐加速度是最美的期待，说的是你还是我呢？还有包括工业艳敏还有沙漠都说非常喜欢比比这首歌，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了。接下来听这首高旗超载乐队的完美夏天。 整个夏天徘徊在你的窗前，等你在微风中出现，整个夏天迷失在梦的原野，在海的誓言中陶醉， 谈离合，爱更有新的体会，只能学会渐渐无所谓。直到我的疯狂，对爱的梦想，也会在岁月中消退。 是来自高旗和超载乐队带来的《完美夏天》，收录在《生命是一次奇遇》那张专辑当中哈。微信公众账号上闹说，我刷题刷到两点，可能是个学生哈，现在八点就醒了，不过我还是很困，听听广播清醒清醒，然后继续复习。音乐加速度还有这样的功效吗？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轻松轻快的歌曲哈，来自弦子和迪克牛仔的这首歌《老爹》。 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原来也没有多深爱谁，是不是？这不是闹的吗？ 是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Stephen Lang 说很好听啊。对，我们都被这首歌骗了，是不是？其实他也没有感觉更爱谁啊，原来最后才知道他心底的秘密是他不想让自己无法自拔，因为他同时深爱着两个人啊。前面不都是在瞎唱吗？假装自己很痴心绝对的样子哈。这就是我们误解了很多年的这首《你那么爱他》，来自李圣杰。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样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歌，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从来没有播过，光良第一次。 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 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在自己的小小车厢里，一起跟光良合唱吧。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心情放下，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被遗忘。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直到天长地久。 来自光良的第一次，看来这首歌选歌没有选错，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有心里话，有 Stephen Lam， 有特洛伊啊。其实我不太推荐这首歌，是因为可能我太喜欢以前的无印良品了。我总觉得他们各自单飞之后，包括品冠啊、光良啊，就随便唱一首歌都好像没有过去的无印良品的作品那么的经典哈。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光良第一次，马上要进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了。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在沉默，是敏感的东西，挑战着情人的神经，告诉我在你的心里我到底排在第几。 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跳起来。 响应一下这个号召啊，跳起来，在心里面雀跃起来。如果不能真的跳起来，扭动一下身体也是好的哦，让你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悄悄地起舞吧。 我的舞台与众不同的帅，怀旧的风采也有自己的可爱，快心跳得很澎湃，聚光灯照亮无限的未来。总会被青睐，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微信公众账号上，湛蓝的天空说，女神陶醉在自己选择的歌曲中了哈。时闪烟笑语说，你上天了，那可不是，这么好听的歌对不对，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莫名的欢心啊。你看有物理伟霆、小绵羊张艺兴，还有影帝黄渤，任谁听到都会喜欢，总有一款适合你对不对。黄渤、陈伟霆、张艺兴带来的最好的舞台啊，是我们今天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李易峰《渺小却伟大》，刚刚过完他的生日哈，一直很想选择李易峰的歌给大家听，但他的歌都超慢的，真的不太适合早间的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日过得还是挺好的，至少多贡献了一首歌给我们呢。第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心口不一》，微信公众账号上齐浩说，哇，好多歌都是我初中的歌，我说你指的是这首吧，就是《心口不一》这一首吧，还有我当时是用复读机听的磁带，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要被可能要被很多年轻的小伙伴抛弃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总有人拖在后面。你看可能很多90后、00后，他不会知道什么是复读机，不会知道什么是磁带，不会知道什么是 Discman、Walkman， 甚至再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广播，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是同龄人，我们经过所有的时代哈。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前晚的前醇厚的醇啊。来听 Jazz 作品 Nora Jones Don't Know Why。 I waited till I saw the s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In my hand, my heart. 总觉得这样阴天很适合听一下这样很有情调的很小资的作品哈。That's Nora Jones, Don't Know Why。 微信公众账号上老赵说，一会儿应该有第一时间吧，流星花园，对，提前浏览到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广告后回来。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娱乐。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 说，你今天这是回忆杀吗？来自 F4 的第一时间哈，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流星花园》要翻拍了嘛，我总觉得说，怎么感觉前几年的事情要翻拍？为什么翻拍的这么密集、这么紧凑啊？时间，然后查了一下，哇，包括这首歌在内，都是发表在2001年。数学好的朋友算一算，2001年真的有18年之久了。好吧，翻拍就翻拍吧，我原谅你们了。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很多，有包括承诺在内的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冒泡，还有肖龙，还有 James 等等哈。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或者希不希望他来翻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告诉我你对他翻拍的一个想法。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就以后再说， 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啊、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巴拉巴拉巴拉巴，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来插播一条提问哈，我觉得微信公众账号上是不是出了一些小的小小的障碍，为什么到今天加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新朋友还在不停的在发什么羊角村啊牛角包啊，为什么能不能把你们发这条微信的背后的目的来告诉我呢，为什么还在发羊角村， 把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巴拉巴拉拉巴。 真的回复我了，说因为加了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后会先给你们发来羊角村三个字吗？羊角村是我上周代班泽华的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地啊，但是我不会发那个是自动回复啊，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在这里广而告知一下，如果你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如果他自动给你发来羊角村三个字，请你自觉地忽略他哈。稍后我会来看看到底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每一天过得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哈哈，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一首阿卡贝拉的作品，来自 Mr. Miss 还有 Vocal Booth 人生合唱团共同带来的。 今天要快乐， 对，今天要快乐，所以 今天别想了，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天纯说了，在节目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经常有一些好歌来不及播放啊，包括以下这首田馥甄的歌，上两期节目都没有来得及播，今天给你播放完整来听一遍。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想都别向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当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鬼中的天使来自田馥甄，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当然如果系统自动给你发羊角村三个字也请你忽略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系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哈，下节目再检查一下。广告后回来。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音乐加速度。微信公众账号上 James 说最近在听鼓楼哦，是因为想去那儿逛逛吗？那朋友，南锣鼓巷要不要了解一下？钟立峰。 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女人美好的歌声，一个风里奔跑着的孩子，在歌声里摇摆。黄昏的大街上洒满了夕阳，我的心却冰凉，有人在背后拍了拍我肩膀，回头是个陌生姑娘。 喜欢很有个人风格的钟立峰带来的南锣鼓巷， 微信公众账号上突然涌入了很多新朋友，你们大家都是想测试一下加了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会不会收到羊角村这三个字吗？职场营销说你的系统真的是傲娇了，可不是呢。老赵说我以为这是暗号呢。够了，这个梗到底能不能过去了？ Letting go， 蔡健雅。 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你对我超乎冷酷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小肖们说羊角村在哪儿，是个什么村？这是我上周给泽华带班带上月去旅行我们去到的一站哈。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羊角村在哪里呢，那你就动动你的手指再把我们的推送往前翻三四篇吧，就可以看到哈。会有一篇专门关于羊角村的介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Devil 说哈哈哈，真的有羊角村。我突然想到一个段子，好玩吗？会玩吗？没玩过吧。刚才有朋友跟我说清纯要睡着了，来一首快歌吧。可以啊，潘玮柏 UUU 送给你们。正好我们的微信后台涌入了好多好多新朋友，有 UUU， 有李少康、陈伟、甜甜妈、十万个不为什么、葱、小酸、安稳、简单、奇花瑶草、围棋硕硕、王亚龙、星星等等等等，送给你们了。 就像是失去相见，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只是弯弯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淡淡心情迎着你给的

usual. Baby girl, you should already know it's H-O. Light up the throw, cause you gon' need help. Try to study my bounce flow. Blow, what's the difference? One, you taking bean while the other you sniffing. It's still dope. Po-po, try to convict them, that's a no-go. My dough keep the scales tipping like foes. Like I'm from the H-O-U-S-T-O-N. Blow, win. So Chicago up him, is he the best ever? That's the argument. I don't make the list, don't be mad at me. I just make the hits like a factory. I'm just one to one. 之前和大家介绍过，作为刚刚举办过的一个科切拉音乐节哈，一个全球最盛大的户外音乐节了。Beyonce 真的是霸气登场，一连唱了好像有26首歌之多，而且伴舞团的成员也人员非常的多。他还请来了之前天命真女的搭档 Kelly Rowland， 还有 Michelle Williams 一起演唱了，比如说 Lose My Breath， 还有 Say My Name， 还有 Soldier 这样的歌曲。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耳边听到这首，他还邀请了他老公一起上台，然后甜蜜合唱了这首 Deja Vu。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我们今天乃至明天的全部的歌单啊，你将可以浏览到，可能还有最后半小时我们即将播出哪几首歌曲。广告后见了。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的，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1度。受高空槽影响，今天上午阴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雷暴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对本市交通有一定影响。另外，今天有计划外出的朋友出门注意带伞。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早上有轻雾，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东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谢娜在自己微博晒出女儿的手，并发文称：“今天跳跳翘翘100天了，爱你们，我的小天使们，永远健康、快乐、平安、幸福。”照片中，谢娜双手合十摆在左边，右边则是两位女儿的攥着拳头的小手，画面温馨，十分有爱。SNH48 Group 第5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于昨天正式启动。本届年度偶像人气总决选将设置66个梦想席位，而五大团体将创造共计303名成员正式参选的历史最高纪录。最后来关注，拉丁流行女歌手詹妮弗·洛贝茨刚刚透露，她将在本月底举行的2018年公告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登台表演。她表示，非常激动，就要在公告牌音乐奖的颁奖仪式上表演了，非常期待。据悉，詹妮弗·洛贝茨上一次在公告牌音乐奖颁奖仪式上登台演唱还是在2014年， 那一年他被授予了象征着最高荣誉的公告牌偶像大奖。美国当地时间5月20号晚8点，2018年度公告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我是千纯，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觉得做广播最直观的部分就是有听友跟你互动。上次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很多听友表示很喜欢，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听友也喜欢这首歌呢？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手跟着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有几十亿暗口，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大歌，让声又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卡里卡拉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恋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他的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大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常常这招手，手轻轻一碰他就哭。当然别冲动大声过，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筝突然唱了些大歌，让上游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格里格拉拉大大大大大声我 彭国 Longer 里个 Long， 这样你喜不喜欢？我觉得周末就是需要这种懒散的、惬意的，还有魂不吝的感觉哈。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呜，你的追光，呜，可以看到方向，呜。心的重要、感到明亮。

bit harder makes me that much wiser. Thanks for making me fighter. Little bit faster, little bit thicker makes me that much smarter. Thanks for making me fighter. How could this be? I thought I know turn out to be a just so cool. Could hardly see the gun in you. Pretended not to see the truth. You tried to hide. 真的非常非常爱这首歌，对不对？很多人肯定跟我一样，这首充满了能量和女子力的歌曲《Fighter》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我记得这首歌起码有十多年了吧？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还在上海读高中，可是刚刚念大学不记得了，但反正有年头了。为什么突然想到 Christina Aguilera？ 因为哇，时隔六年，她终于想起来自己是个歌手了。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其实最近欧美乐坛还挺热闹的，包括 Jason Mraz， 包括 Tori Sivan 发了 Bloom 新歌，还有 Charlie Puth 有那首 The Way I Am， 包括小鲜肉 Shawn Mendes 有那首 Youth 等等等等哈。除了有发新歌的，还有开演唱会的，对不对？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一首歌曲，中间那首歌曲是来自纸人二乐队的蝴蝶。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们哦。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总觉得这首歌非常充满那种结束的感觉，但是我又怕把它放到最后呢，很多喜欢他的朋友觉得很遗憾，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许巍《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曾经梦想走天涯的你，事到如今，当年年少的梦还有多少没有实现？如果觉得还有好多没有实现的话，可以自己默默地给自己放一首《老男孩》啊。